带着几分醉，轻轻的驾着帆船为爱乐，我的身体轻轻摇晃，就似躺身于城网。情爱共我又似隔张网，孤单的我又悠然望两岸，看一双双的小情侣，互诉心曲多神往。前方远方，人在恋爱，我独懒洋洋，还愿随遇。爱若非所爱，我并不稀罕，有没有不相干。雷浪与浪也偷看，一双双快乐情人在两岸，带出多少相思情意，又带出多少迷惘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陈百强的《相思河畔》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好音乐959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，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而接下来第二首歌呢，来自2003年杨千嬅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杨梅》。在此之前的2002年，杨千嬅几乎囊括了香港所有重要媒体的最高荣誉奖项，所以接下来的2003年这张普通话的专辑呢，杨千嬅非常的重视，所有的文案和图案呢都由杨千嬅本人一手包办。而这首主打歌呢是一首韩国歌的翻唱，填词呢特意请来了香港著名的填词人林夕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杨千嬅的轻松惬意，自己做自己，轻松过生活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。 给我蓝天白云，我把它当棉被，不要谁来陪。给我一个约会，回忆属于我的，我不属于谁。曾经难忘，就能可。

的信仰，你那漂泊的信仰，何时才能望见你疲倦的容颜？漂泊的信仰，何时才能望见你疲倦的容颜？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的《爱你的记忆》，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1989年的专辑《让我一次爱个够》当中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于静的《红豆红》。于静出道呢，是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第六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，并获得了总决赛的季军。他的代表作品呢，有《香港别来无恙》《楼兰姑娘》《相逢是首歌》，以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《红豆红》。这是一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歌曲，是典型的中国风的代表。 是来自于静的《红豆红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洪亮1989年首张专辑的标题歌曲《心爱妹妹的眼睛》。这张专辑呢，也收录了张洪亮的成名作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》。这两首歌曲呢，都是采用弦乐和钢琴为主伴奏，给我们带来的是西方古典风。 一直以为你青涩的年龄只会用微笑眼睛望着星星，你将我摇醒，用你的泪滴，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在哭泣。 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这是来自王心平的《一生痴恋》，是他的第二张专辑的标题歌。《一生痴恋》的作曲呢，是来自台湾的音乐人林东松。林东松呢，写过一些很有名的歌，像黎明的《今夜你会不会来》，裘海正的《爱你十分累七分》，以及王杰的《伤心1999》。而今天节目最后一起要听到的是1996年游鸿明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狂悲狂喜》，这也是典型的游鸿明式的苦情歌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情有多少，心痛就有多少，如果真要这样爱到老，承诺已不重要，泪水不是求饶，只要梦能燃烧。付出从来都不觉得够，一颗心早被你上了锁，情愿一生蹉跎，一世折磨不愿留。天真到狂悲狂喜，都是我欺骗我自己，爱不能彻底的疯狂，又怎能死心塌地苦苦的唱。你知道爱有多狂，你就能怎样把我伤，故意地老人一天荒，还是心甘情愿这样。心痛就有多少，如果真要这样爱到老，承诺已不重要，泪水不是求饶，只要梦能燃烧。付出从来都不觉得够，一颗心早被你上了锁，情愿一生蹉跎，一世折磨不愿有。天真到狂悲狂喜，都是我欺骗我自己，爱不能彻底的疯狂，又怎能死心塌地苦苦的唱。你知道爱有多狂，你就能怎样把我伤，故意地老人一天荒，还是心甘情愿这样。欺骗我自己，爱不能彻底的疯狂，又怎能死心塌地苦苦的唱。你知道爱有多狂，你就能怎样把我伤，故意地老人一天荒，还是心甘情愿这样。 请 晚的约定。请那云儿告诉他，不要忘了今晚的约定。